法师慈悲啊，各位居士慈悲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有同学建议我说，一开始上课前先花几分钟把上一次讲的课，就是稍微有一些地方提一下，然后再顺着这样讲下来，说可能会大家会比较清楚这个脉络。好，那我们就试试看。好，我试试看。上一次就讲到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，那么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呢，它主要是分成略标跟广辩两科。那么在略标里头呢，又分成体跟意这两科。那么上次呢，就讲到这个体这个地方，所谓这个体呢，就是从这个能分别的智慧这一方面来讲，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。啊，你看这个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，就变成烦恼障尽智真实跟所行真实。啊，烦恼障尽智真实呢，就是从智慧这一方面来讲真实。啊，所行那就是意，啊，就是从这个他所缘的境界这一方面来讲，啊，这个真实。那上一次讲到这个体的地方呢，就是讲这个烦恼障尽智，那就是说烦恼障尽智呢分成了三种。第一种呢叫做无漏智，第二种呢叫做能隐无漏智，第三种是无漏厚德智，无漏厚德世间智。那么无漏智本身就是我们讲的无分别智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获得的真正的智慧，就是我们它就是能够断惑证真的智慧。那第二种呢是能隐无漏智，上一次也讲过了。能隐无漏智呢，一般说的话，从我们开始学习佛法，发心学习佛法开始，学习的这些智慧呢，也都可以算到能隐无漏智里来。但是我们比较重视的，比较重要的，就是在四加行位，也就是在你要证得这个根本无漏智之前，有一个四加行位。在这个四加行位呢，那么我们强调说它叫能隐无漏智。如果是菩萨的话，也就是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你第一大阿僧祇劫要满的时候，那么在那个最后一生的时候，你休息了，那由资粮位进到四加行位，然后证入根本无漏智。那那个四加行位的暖丁忍是四加行位呢，就特别称为能隐无漏智。那么它是因，无漏智就是果。上一次也用了一个比喻，来比喻暖丁忍是四种善根。那这四种善根呢，也就是在栽培我们信境念定慧这五根，让它的力量逐渐增强，增强到最后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证入根本无漏智。所以上一次呢，也就讲到了这个地方。能隐无漏智把它讲完了，那么这一次开始呢，就讲这个无漏厚德智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从四加行位的能隐无漏智继续修习的时候呢，从四第一法下一刹那就引发了根本无漏智，这个时候你本有的无漏种子就开始现行了，无漏种子现行了，这个时候你就是圣人，从凡夫进到了圣人位。那么呢，你在这个根本智里能够待多久呢？在根本智里头待一刹那，但是这一刹那时间可能长可能短，那我们叫三心见道，一刹那。那么一刹那之后，你就出来了， 在那一刹那，我们叫它真见到，你是真正的见到了诸法实相。那那一刹那出来以后，就进入了后得智，也就是无漏后得智，那么就进入了叫做相见道，进入相见道。从此以后，你如果不再进根本智的话，那你的无漏智就属于无漏后得智。所以修行人证得无漏智以后，从这个无漏智里出来的时候呢，在无漏智之后得到的一种有分别的智慧，它也是有分别，跟能隐无漏智一样，它是有分别的，但它是无漏的，能隐无漏智还是在有漏位。所以呢，这个无漏后得智就称为无漏了，就强调在无漏这个地方。那后得就是他从无漏智之后得到的智慧，这个叫做无漏后得智。那么我们现在继续引用毗荀记，初智为初世摄，后二智皆世间摄，故说后二名世间智。这个是在课本的50页的这四第四页。好，那么请各位拿起这个讲义的图11。看这个图11的三种无漏智。这个三种无漏智呢，我们看最左边，它分成能隐无漏智，叫做世间智。第二个呢是无漏智出世间智，无漏后得智世间出世间智。然后你看呢，上面分成三门，第一门是染净门，就是以染净来分别这三种智慧。染净呢，它有世间出世间，那世间就是染，就是有漏的，出世间就是无漏的，就是净，以染净门来分别这三种智慧。那第二个是以所观净来分别这三种智慧，所观净也分世间出世间。我们所观的这个境界，在世间的时候它是属于有相的，是有相的，在出世间呢是属于无相的，是属于无相，这样的分别。那么第三个是能观心，能观心呢也分成世间出世间。这个能观心在世间智的时候呢，它是有分别的，是有分别的，在出世间的时候呢，它是无分别的智慧。能观心分成这两项。所以呢，论文上这个毗荀记的解释呢，初智为初世摄，他讲的这个初智呢，是指的我们这边的第二项无漏智，初世间智，它是由初世间智慧呢所摄属的。初是什么意思？初是超越的意思。初也是什么呢？是出离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这种智慧是超越了世间的智慧，叫做初世间智，它是一种出离的智慧，不再是虚妄分别的智慧了。那么无漏智呢，它能够清源真如，真如无相，就是诸法实相。无漏智呢也离一切名言，从能观心这方面说呢，它没有分别，能观智无有分别，所观如也没有分别，那么净跟智一如，平等平等，超越世间，属于出世间智。那我们从这个图上看呢，无漏智先看它的染净门，染净门呢，这个无漏智它在这个出世间无漏的地方打个勾，就是说它是属于出世间的清净的无漏智。那我们再从这个无漏智看到第二项所观净来讲，他在什么呢？出世间无相这边打一个勾，就是他的所观境是没有相，我们讲的诸法实相，也就是我们称的真如，它是无相的。我们现在心要活动，一定是在什么相上活动，只有这个无漏智，根本无漏智，他在活动的时候 是直接言真如实相是没有相的。那么再过来看，从第三项能观心来看，这个无漏智，它是处于出世间无分别的，也就是说这个智慧它是没有分别的。我们现在的智慧都是有分别的，在种种的事物上面做种种的名言的分别，这是我们现在的智慧。但是这个根本无漏智，它是出世间的，它不是我们世间的这种普通的智慧，所以说般若般若，它不翻成智慧。为什么不翻成智慧？因为说智慧是我们世间这一种在名言上面有相的分别谓之智慧，般若本身是无相的，它也是什么无分别的，所以能翻成般若，不翻成智慧。那你看这一项，它在这三门里头，它都是属于什么出世间，它打勾的地方你往上看都是出世间，所以无漏智呢是属于出世间智，出世间智。那么后二智皆世间色，他这边讲的后二智呢，就是能隐无漏智跟无漏后得智，说他都是世间色，说他世间色的意思，说这两种智慧呢都是什么，都是原名言相为他的境界，都是原名言相为他的境界，都是在名句文身上做种种的分别。所以依这个道理说它是世间智，所以我们看第一项能隐无漏智，能隐无漏智，你看染净这边它是属于世间的，是属于有漏的，是属于有漏位的。即使你的能隐无漏智所缘的是什么，是佛所安立的法义啊，戒定慧是佛所安立的法义，但是因为受到了第七世的影响，它还是属于有漏位。虽然你圆的是佛所说的法义是无漏，但是受了第七世的影响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你第六世还是在有漏位，所以我们叫它杂染而不是染污。因为你的所缘境是什么，是佛说的法，所以不是染污的，但是因为受第七世的影响还是在有漏位，所以叫杂染，所以它还是有漏。那么它的所观境还是属于世间的，是属于有相的，是什么名句文身的名言相，所以在有相这边它打了一个勾。好，再看能观心，能隐无漏智在能观心这方面呢，它也是属于世间的有分别的什么智慧，是属于有分别的智慧。所以呢，你看他从染净门他也是世间，从所观境他也是世间，从能观心他也是世间，所以他是属于世间的智慧。好，那么再看第三项无漏后得智，披熏偈里头讲说他也是属于世间智，但是在瑜伽第72卷的时候呢，他提到无漏和世间出世间政治，叫他世间出世间政治。说他是世间呢，就是他的所观境是有相的，他的能观心是有分别的，所以说他是世间。说他是出世间呢，是因为这一种智慧呢，在有漏的世间呢是没有这一种智慧的。他是在得到了根本无漏智之后所得到的一种智慧，所以他是属于无漏的智慧，他不是有漏的智慧。所以从这一点说它是什么出世间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第三项无漏后得智，世间出世间智，从染净门来看它是属于无漏的，所以它是出世间的。好，在这个智慧的时候呢，第七世的四烦恼暂时停止活动，好，被扶住了。好，所以它属于无漏位。刚刚无漏智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他在现行的时候，第七世的四个烦恼啊都不活动。无漏后得智，再看他的所观境。所观境呢，他是什么？属于有相的，是属于世间的。啊，他也是在名言上面做各种分别，但是他是无漏。再看能观心这一项，他也是属于世间的，他是有分别的， 他也在名句文身上面做种种的分别，但是他不会支持这为真实，他知道这只是什么名句文身上的分别而已，所以就属于无漏后得智。那你看他在染净门是属于无漏出世间，在所观境他属于世间有相，能观心属于世间有分别，所以他叫做世间出世间智。所以从图十三的时候呢，也就解释了初智为初世色，后二智为皆世间色，故说后二名世间智，解释了这一句话。那么我们下面继续看这个批寻记的文，由出无漏智正断见惑，由能引无漏智能伏出惑，由无漏后得智顺断修惑。这个是批寻记的文。我们先看一下图十二，唯识中的128种见修惑，刮胡烦恼障。你看一下这个图哈，中间写的嗔、贪、痴、慢、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、戒禁取，还有疑，这十种根本烦恼。那么左边写的见惑是分别起的，所谓见惑就是见到所断惑，见到所断惑。那么右边写的修惑，刮胡俱生起，它是一种俱生性的烦恼，也是修道所断惑。那你仔细看这个见惑呢，它分成了什么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看欲界下面呢，他画这个箭头，这条线上面有箭头，指到这十种烦恼呢，他都有。在欲界，他这十种烦恼都有，十种根本烦恼都有，所以这边写个十。那么到了色界、无色界的时候呢，色界跟无色界的人呢，就没有了什么欲界的欲，所以他就没有嗔心，所以呢，嗔烦恼呢，在色界跟无色界呢，就不会现行了。所以呢，在色界、无色界这十种烦恼里头呢，它只有九种，所以都是九，所以现化下来都是九。那么配合四谛苦集灭道，四谛四，所以呢，欲界呢，四谛四乘上十呢，就有四十种。它这个，对不起，这个文字这个 number 打错了一下，对不起，我打错了。把那个四十移到欲界下面来。那个三十六移到这个无色界下面，那个四十改成三十六。那么色界呢，九种根本烦恼配合四谛呢，也是三十六。就四九三十六。无色界呢，九种根本烦恼配合四谛呢，也是三十六，所以四十加上三十六加上三十六呢，共112种烦恼，这是见惑112种烦恼。那么再看到修惑这边来，修惑呢，在欲界的时候呢，它就已经断掉了邪见、见取、戒禁取，还有疑，这四种烦恼呢。在见惑的，在见到位的时候呢，这四种烦恼就断掉了。所以到了修惑的时候呢，到了修道位，这四种烦恼就没有了，只剩下了嗔、贪、痴、慢、身见、边见。所以欲界的时候有六种根本烦恼。那么修惑到了色界的时候呢，它也没有嗔，无色界也没有嗔，所以各有五种，各有五种。那么因为四谛里在见到的位，见到四谛里呢，所以它就没有四，就是一了。一的话就剩下十六， 五加五加六有16种，所以修惑呢有16种烦恼，16种烦恼。所以见惑加上修惑112加上16就等于128、啊、这是128见修惑的烦恼障的见修惑、啊、这是唯识宗这样子判、啊、那么小圣的判法又不一样，那我们就不谈小圣的判法，这是唯识宗的判法、啊、所以呢批寻记讲由出无漏智正断见惑，由能引无漏智能伏出惑，由无漏厚德智顺断修惑，就是断掉这个见惑跟修惑这个128种见修惑的烦恼障。那我们先解释由能引无漏智能伏出惑、啊、这一句话，根据呢成唯识论，在地前有漏位的时候呢的道地的四加行智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暖顶忍识四加行智的时候呢，它能渐伏啊，渐渐的伏住呢分别所生的烦恼现行，那就是呢能伏见惑的现行，就是能伏见惑的现行。但是呢对于见惑的种子啊，我们讲的随眠啊，还有修惑的现行，还有修惑的种子呢，他没有力量扶住他们，他没有力量来扶住。所以这边说能扶出货的话呢，就是能扶见货的现行叫做能扶出货，修货的现行跟见货修货的种子都是算是细的烦恼，细的烦恼细货。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这样看，从资量位到四加行位，我们讲它都有福的功能，都有福祸的功能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学习佛法，其实就已经开始慢慢福我们的烦恼了，只是我们不觉得，我们烦恼太多了，出的烦恼太多了，我们不觉得。其实我们经过学习佛法，我们熏习进去以后，这些种子在里头就开始有作用了，只是我们无始以来烦恼太多，我们感觉不到。所以从资粮位我们学习佛法开始到四加行位都有福祸的功能。那么这两个来比较的时候呢，在资量位我们所福的烦恼很粗很粗浅，加行位所福的烦恼就比较细，这两种烦恼来比较之后呢，就是有也有粗细的分别，但这两个也都是在有漏位，所以他们福的烦恼跟无漏位所福的烦恼比都是算是粗祸，都算是出货。那么第二种出戏怎么讲，我们讲在见货的时候是属于分别起的烦恼，分别我知，因为是烦恼障嘛，分别我知。分别我知有两种起法，一种是什么，因为邪教授而转起的分别我知，也就是你听了别人传讲的什么错误的教导而起的分别我知。比如说有的宗教跟你讲啊，是有我的，啊，有上帝的，有创造者这一类的思想，那么因为你接受这种思想，说啊是的，是有的，那么这种是比较粗的分别。那么第二种分别我是哪里来呢？是你自己思维而来的，有的时候你自己就好像在那边想一想，哎，好像是有我，哎，真有那么回事。你感觉上面是有这样子的，是从你自己的思维而来的，这种是比较细的分别。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学习了佛法，你也会去跟别人辩论说啊，你们讲的是错的，没有创造主，没有这些，但是你自己坐到那边的时候，有时候又什么陷入了什么比较细的自我的思维，说哎，好像是有的，哎，我昨天又被别人欺负了，那个我执又上来了，这种就是属于比较细的分别。好，所以这也是一种粗细的分法。那么在能引这些粗的烦恼呢都扶住，都能够扶住，这是第一句。那么再解释第二句，是由粗无漏智正断见惑。粗无漏智就是 指的这个根本无分别智，根本无分别智，他亲证我空的真理， 他亲证我空的真理。所以在见到位呢，他可以断除见惑的现行跟见惑的种子随眠。所以我们刚刚这个图左边这一部分，在见到位你成圣人的那一刻全部断光，出果全部断掉，所以称为。但是因为这种智慧它在断的时候，我们刚刚讲这个根本无漏智，它所缘的所缘境是什么呢？是无相的，是真如，是诸法实相，所以它是亲证法性。也只有这一个智慧是真正圆到无相的亲证的法性，所以我们称它为正断，正断见惑。因为它是亲证法性，它的力量很强，它就什么断掉了这个见惑的现行跟种子，就断掉了，所以称它为正断。那正断有正断就有非正断，那就是下面这一个由无漏厚德智顺断修惑。我们从披寻记的解释啊，跟我后面解释可能有点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慢慢讲。有披寻记的解释，无漏厚德智能断除修惑的现行及种子睡眠，因为他说由无漏厚德智顺断修惑，就把后面我们这个图右边的修惑这边断掉了。他讲是由修，这个修惑呢是由无漏厚德智断的。这个无漏厚德智呢，他在修到位的时候现行，他能够带相观空，他不是亲缘什么，不是亲缘法性，这个无漏的智慧不是亲缘真如的，他是带相观空，他不能亲缘真如。他是怎么样呢？就是在根本无漏智清源真如的时候出来了以后，他去念回念根本无漏智的那个时候的境界。根本无漏智是清源真如的，而这个无漏厚德智呢，他去回想那个境界的时候，他自己去变现出来这个真如相为他的所缘境，所以他叫做什么带相观空。这个带是变带，他自己变出一个什么真如相出来，来圆他，来圆这个真如相。他用，然后呢，他用厚德智的智慧来观察这个相，所以他还是属于有相的。那这个智慧呢，也是属于有分别的，就跟根本无漏智不一样，就在这个地方。根本无漏智是清源真如无相，而厚德智是有相，是他变现出来一个真如相。他从那个经验里头他变现出来，他念那个无漏智的境界，他变一个东西出来，所以他不是清源真如，所以他叫做什么顺断，他不是正断。好，所以他是顺断，这是披寻记的解释。好，那么在成唯识论的解释呢，说根本智啊，根本无漏智他本身就可以正断所有的烦恼，他不断能断掉见惑的现行，见惑的种子，他也能够断掉修惑跟什么修惑的种子，因为他是亲证真如，他的力量强，所以这些烦恼他都可以把它断掉，所有的烦恼都可以从根本智断掉。厚德智只能什么，只能断修惑里头迷事的一部分，你对于事情上面有所疑惑，他可以断，他只有这个力量。对于迷理的这一部分他不能断，迷理的这一方面的烦恼只有根本智可以断。好，这是成唯识论讲。那么这么讲有什么依据呢？那我们就看披寻记的讲法是一种通说，好，一种普遍的这种通说，也就是说你要断见惑是从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这样过来。他先讲初果，然后呢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好，这属于修到位，初果是属于见到位。所以呢在这初果的时候呢，你用根本无漏智断掉见惑的现行跟见惑的种子。好，那你到了修惑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时候呢，再把这个修惑的烦恼断掉。好，他是这样讲一个通说。可是如果你智慧强，你的定力强的话，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是初禅的人，你不是在未到地定，你是初禅的人，那你这个时候你根本智现前， 你在初禅的时候已经把什么？把欲界的烦恼扶住了，没有断，扶住。但是你这个时候根本智现前的时候呢，他就一下把你欲界的烦恼全部断光，所以一下你就得到三果。所以初禅以上的人，他能一下就到三果去，甚至四果。那智慧特强的人，即使在未到地定，他也有能力一下就把所有的烦恼断光，见修惑全部断掉。好，我们叫他慧解脱阿罗汉。好，慧解脱阿罗汉。所以要培养智慧，一直跟各位强调，我们要培养智慧，是什么？你智慧强，定力弱一点，不要怕，照样一下断光，只要未到地定。那你如果智慧不够的话，那就难一点，就难一点。真的不够，你定力再强，你还是凡夫，你没有办法断烦恼。所以智慧的力量要培养。那智慧力量培养怎么来？从学习佛法来，从学习佛法来。所以这个根本智很重要。好，我们继续讲这个批寻记的文哈。今此总名烦恼障尽智，彼所行境界名所行真实。今此总名烦恼障尽智，总就是把它全部统合起来讲哈。那我们刚刚讲了烦恼障尽智有三种：无漏智、能引无漏智、无漏后得智。这三种智全部统合起来，给它一个总名，叫做烦恼障尽智。因为它能伏出惑，能断见惑、修惑及种子随眠，使烦恼障清净，所以叫烦恼障尽智。这三种智慧都叫烦恼障尽智。彼所行境界名所行真实。彼呢，就是指这烦恼障尽智呢，是能观的智慧。啊，它所观的境界就是呢所行境界。这所观的境界呢，名所行真实呢，或者是随顺真理的能引无漏智，它是随顺真理的语言文字的影像教，这也是所行真实。或者是呢无漏智，我们讲的它清源真如实相，这也是所行真实。或者是什么呢？代相观空，从虑缘真的什么无漏后得智，它缘的是它自己所变现的真如相，这个也称为所行真实。所以能观的境智有三种，所行的真实境界也有三种，相应的三种。那么以上这一段呢，就是由体主要是以能观的智这一方面来讲说烦恼障境智所行真实。下面呢我们继续这个论文。由缘此为境，从烦恼障智得清净，于当来世无障碍住，是故说明烦恼障境智所行真实。我们刚刚讲的那一段跟现在下面这一段都是比较复杂一点，比较困难一点啊，所以各位可能回去之后要花点时间仔细去想一想啊。后面以后就比较简单一点。刚刚念的这个论文呢，是略标里头的第二科义。前面的体是由能观智这一方面说明，那么下面的义呢，就是由所缘境啊，所观的境这一方面说明烦恼障境智所行真实。我们也来依据批寻记的文呢来说明。由缘此为境智无障碍住者，此是三智所行名真实义。这一段文呢，就是以无漏智、能引无漏智、无漏后得世间智这三种观智所缘虑的境界名为真实义。智慧如果清净，所缘境必然也是清净的。 所缘境是清净的，你的能观的智慧也一定是清净的。这个能所是互相影响的，不可能说智慧清净，你那个所观境是不清净的啊，所观的境是不清净，然后你的智慧能清净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为什么说时常跟各位说要亲近善友，因为善友跟你讲法，他提供你什么亲近的所缘境，就是正法。所以我们说亲近善友，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也都是为我们的心提供了什么清净的所缘境。我们的心在清净的所缘境上活动的时候，就会有智慧的心所来陪伴它共同活动。有智慧心所陪伴你的心，你的心就清净了。所以这个清净的所缘境呢非常重要。那么它其实也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，如所有性跟尽所有性。好，我们前面一开始如所有性尽所有性，也就是真实意义。好，继续用批寻记的文。为能隐无漏智，如理作意，思维真如，原真如相为境界故，说明真实。第一个先解释能隐无漏智所行真实是什么。能隐无漏智，为什么能够引发无漏智慧呢？因为它如理作意，思维真如。因为它如理作意，思维真如。这如理作意又分为闻所成慧的如理作意、思所成慧的如理作意、修所成慧的如理作意这三个阶段。我们一般讲说，哎，如理作意不就是在讲思慧吗？如理作意在思慧的时候特别强调如理作意。不是代表闻慧修慧没有如理作意，如理作意贯通三智，但是思慧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如理作意，因为那个时候要独一尽处，专精思维，把法意，把你的法住智给它建立起来，所以那个时候特别强调，所以经常叫思维是如理作意，其实它是贯通三智。那么在闻所成慧中的时候呢，就要依明具闻声而能没有颠倒的了解这个明具闻声所解释的法义。这个是闻慧，我们一般讲一闻解义，三世佛冤，离经一字，即同魔说，也就是什么，你一闻解义，你要是一闻解错了义，三世佛冤。佛安立的文经文是这个意思，照着这个文他解释出来，但是呢我们基于这个文，基于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，把这个文扭曲了，做了错误的解释，三世佛冤，是吗？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都说我冤枉啊，我讲的法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你搞错了。所以一文解义，三世佛冤，所以一定要学习，你要看看佛菩萨是怎么解释的，你要顺着他讲的道理去解释，来依文解义，不是顺着你自己的想法去依文解义。顺着我们错误的想法依文解释是三世佛缘。所以他后面就讲离经一字即通魔说，你不能离开佛菩萨讲的经文照你自己的意思去解释，一定要根据经论来获得正确的见解。所以离经一事，离经一字即通魔说，在闻所成慧要很注意这个事情，因为现在太多把它做错误的解释，依据自己的经验做各种的解释，我们还是以佛菩萨讲的为依止来学习。那么在思所成慧中，所有的思维是唯一于意，不依于闻。你在闻慧以后，具足以后呢，你进入到思慧，独一进出专精思维，你把佛法的意趣搞清楚了，这个时候文字只是什么带领你进入那个意趣而已，你的所有的判别是以佛讲的法义的意趣为主，而不是以文为主的。这个时候拿圣经给你，你也可以解释成佛经， 你也可以，因为你已经获得了佛法的意趣，它的真实意你已经掌握住了。好，这个时候是什么？唯一一遇，不一于闻，就是思所成慧的如理作依。成就了思慧以后呢，就要以思慧所学的这个法义做你的所缘境，来作为你学习禅定的所缘境。修习禅定要得到味道地定或者色界定、无色界定，然后在禅定中来修止观，在禅定中做如理思维的观，然后呢停在那个境界上面修止，这个属于修慧，属于修慧的如理作义。所以说为能引无漏智，如理作义思维真如，它都在如理作义，在这三会中都在如理作义，但是它有渐进，好，渐渐的进步。那么这如理作义是依什么理而作义呢？它依思维真如这个道理来如理作义，好，就是思维真如理做如理作义，这个就是能引无漏智。虽然强调的是思维真如理，好，如所有性，但是也要学习尽所有性，一切法的品别边际，如所有性不离尽所有性，你没有办法直观如所有性，要从尽所有性的学习，然后对于如所有性的真如理能够更加的深入，然后才能去观察。所以是思维真如，原真如相为境界故，说明真实。能引无漏智呢，就是以这个真如相为所缘境，从我们学习的法义所创造出来的真如相为我们的所缘性、所缘境。所以你说学习佛法重不重要？这个真如相是你第六识经过学习佛法所创造出来的。以后我们会讲到四寻思四如是智，这个真如相为他的所行，所以说是真实义。这里的真如相当然就不是什么根本智的诸法实相。那么它是什么呢？即此中说原此为境，此谓此法亦说四谛十六行真如为所缘故，简比外法故得此称。即此中说原此为境，这个真如相就是论文中所说的原此为境这句话的此。此谓此法亦说四谛十六行真如为所缘故，原此为境的此就是四圣谛。苦集灭道四圣谛呢，又各有四行来说明这四圣谛，所以呢，四是一十六，故有十六行。这四谛十六行就是佛所施设的引相教，教导我们学习来引发无漏智，所以它属于能引无漏智。那么如理作义所思维的真如相，这真如相就是能引无漏智的所缘境。这四谛十六行就是从佛最清净的法界等流而出的，所以非常的重要，我们都要学习。而这个能源的心呢，就是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学习了四谛十六行的教法，随时随地的帮这个四谛十六行呢显示在自己的心中，在第六识中思维观察，在心中思维观察，也就是思维真如相。但是这个真如相呢，就不是真的诸法实相，是我们第六识学习佛法以后，学了四谛十六行之后呢，将所学的法由第六识自己变现成真如相。经过思所成慧的学习以后呢，把这个真如相掌握住，好，显示在心中，所以它只是个影像而已，它还是个影像。但是这个真如影像呢，你思维观察的时候可以能引发无漏智，它能引发无漏智，简比外法故得此称。什么叫简比外法故得此称呢？就是说也只有思维这个真如相它能引发无漏智，你思维别的法不行啊，这别的法叫做外法，你思维别的法不能引发无漏智，你只有思维四谛十六行它能够引发无漏智，所以要把这个外法简别出去，这些法没有用，它不能帮你什么 引发无漏智，只有这个四第四六件它能够引发无漏智，它是引发因，它是增上缘。所以学习了佛法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。为什么我们学习佛法要思维尽所有性，要思维如所有性？你思维尽所有性，分别一切法的品类边际，就是要清楚一切法的自相，不相混淆。那么为什么思维如所有性？就是要明白一切法的共相。你只有深入一切法的自相共相之后，经过你深入的思维，才能够正确的什么创造出变现出真如相，真如的影像。那么在这个真如相上面修止观，才能引发无漏智。如果你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没有好好学习，或者学习错了，那你变现出来的影像就不对，这个影像不对就不能够引发根本无漏智，那个就是外法。所以简比外法，所以学习佛法很重要啊，学对佛法更重要。那需要学对佛法，就要什么？照佛菩萨讲的法来修，祖师的法做参考，做参考。出无漏智，正断烦恼，不为烦恼之所障故，正实真如为所行进，故名真实。即此中说，从烦恼障智得清净。这个是解释论文中从烦恼障智得清净这一句话。出无漏智，正断烦恼。我们前面解释过，根本无漏智能够断除见惑，也能断除修惑跟见修惑的种子。但他在见到位的那一刹那，他只断见惑跟什么见惑的种子。所以呢，根本无漏智是烦恼的对治性，也就是说，当无漏智智慧现行的时候，有漏的烦恼是不能够同时活动的。不能说我一边烦恼活动，我一边有无漏智，有漏无漏不能同时现行的，是不能具行的。所以你无漏智在活动的时候呢，烦恼或者被无漏智克服，扶住它不能动，或者被它断除，在这个时候它是不能障碍无漏智的。就是无漏智现行的时候，它是不能障碍的，所以说不为烦恼之所障故。啊，可是你说，那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烦恼都能障碍我们呢？不是说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分别而不能证得吗？我们不是都有如来德相吗？那我们都有无漏的智慧，为什么我们无漏的智慧会被烦恼障住呢？所以呢，今天就引了这一个句子来说明，我们是没有无漏的智慧的。你们有抄这个吗？这是《摄大乘论》真上慧学里头的一个句子：因知一切法本性无分别，所分别无故，无分别智无。我们的无分别智没有。什么叫因知一切法本性无分别呢？这一切法是两种，一个有为法，一个无为法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什么缘成实性跟依他习性。有为法就是依他起性，无为法就是缘成实性。这一切法本性是没有分别的，本性无分别。有为法就是因缘和合，它就现起了。这盆花在这边，这花现起了，花有没有跟你讲说我叫花？没有吧？那你为什么你要分别它？是因为我们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了这个花以后，我们就给它分别，说哦，这个东西叫花，给它个名字，然后我跟你说哦，这叫花。我一直在重复讲这个概念，因为这边就是真实义品，以后要讲的，对吧？我们就给它个名字， 这个伊塔奇起来了，就给他个名字，说这个叫花，所以我们就能分别。我一讲花，你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哦，我们共许成立了世间即生真实，所以一讲花，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花本身来讲，它出来了，从无始以来，它从来就没有自己说它叫花过，它没有说它有什么名字，它也没有从来在没有在里面分别过，所以它没有分别的。那原生实性更是从无始以来，它从来没有变动过，它也是没有分别的。是我们给它个名字叫原生实性，我给它个名字叫依他起性，我给它个名字叫有为法，那个叫无为法，是我们给它的名字。所以所分别无故，所分别是没有的。我们现在的所分别是什么？我们上次讲到是名具闻声嘛，这是我们给它名字嘛，对不对？是我们硬给他个名字，说你叫花，他从来没有说我叫花，是我们说你叫花，然后你也同意了，我也同意了，所以从此说花你就知道了，他就被称为花了，但他从来没说过他叫花，是我们在所分别的都是在这个花这个字上面分别，并没有在他这个本身上面分别。我们的心第六识是在这个字上面分别，名句文上面分别，所以这个所分别的东西是没有的，是你硬安立上来的。它本身没有叫做花，是我们安立它叫花，硬给它个名字，是我们分别它，我们硬给它加上去的。所以所分别是没有的，是我们强加上去的，它是没有真实性的，我们硬是给它个名字，是这样子。那你说，那既然这样子，那我们有如来智慧德相，那所分别的东西又没有，那我们为什么不成佛呢？我们现在就应该是佛啊，我已经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我有这种智慧，对不对？那我为什么不成佛呢？当然没有，因为什么？无分别自无，从无始以来一切法就是没有分别的，但是也从无始以来我们就是我们的心事就是虚妄分别，就一直给他安立名言，在名言上面做分别，也这就是从无始以来我们都没有无分别智，我们没有这个智慧，所以我们在生死中流转。那你说我们有没有如来德相呢？智慧德相呢？我们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是呢，在因为还没现行，还是种子，所以不是讲种性种性吗？是我们有种性，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我们不能证得，是因为什么？无始以来我们一直在虚妄分别中，什么讨活计、讨生活，我们就没有无分别智，所以呢，如来智慧德相没有显发出来，它只是在种子位，在因位，它没有得果，所以我们没有无分别智，没有得果的无分别智，但是我们有因在里面。那学习佛法就能引发你这个因，让它现行，让你得到无分别智，得到无分别智的现行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现在不成佛，是因为说什么？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引发它，没有让它结果，但是呢，有没有因？有因在里面。我们继续讲，正实真如，为所行境，故名真实。这个是说明呢，无漏智的所缘境。正实真如，什么叫做正？所谓正，就是无漏的智慧，如实的觉知所缘的真理，叫做正。无漏的智慧，如实的觉知所缘的真理。什么叫做实？实就是不是虚妄，叫做实。虚妄的就不实。无始以来，我们凡夫的心都是在虚妄分别中流转，在虚妄分别中活动。 妄执有我，我本来是没有的，但是由我们虚妄分别心颠倒的认知，以为有我，以为有我。所以这里说正实真如，表示正智所觉知的真理不是虚妄分别出来的，它是真实有的，是离名言的，也就是圆成实性，也叫做真如。它本身是离名言，它是真实有的。啊，外道记着的我是没有，是我们妄想出来的。但是圆成实性这个真如是有的，真理是有的。那真理有，它离开名言。那我们现在佛要跟我们讲这个真理的时候呢，没有办法讲，因为它离名言，所以它安立一个假名，叫做真如。这样讲，我们才知道说，哦，是有真一个真理，它是什么离名言的，我们知道有这个东西。唯所行境，这个真如理就是根本无漏智的所行境。啊，从正智所缘的真如理这一方面说，为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，所以说它故名真实。即此中说，从烦恼障智得清净，这就是论文中所说的从烦恼障智得清净的意思。要卸脱烦恼障，得到清净智，必须以清净的真如理为所缘境，才能够智得清净。所以这个是从什么？从意，从境界这一方面来讲。第一段是从能观的心讲，这一段从所缘的境讲。无漏后得智，能于当来尽断一切烦恼，证阿罗汉，住最后有，究竟真实解脱，故名真实。即此中说，于当来世无障碍住。这个是解释论文，于当来世无障碍住这一句话。无漏后得智，能于当来尽断一切烦恼。从根本无漏智出来，得到了无漏后得智，这时候呢，从见到位进入了修道位。这个无漏后得智呢，能于当来，就指将来尽断一切烦恼，它更进一步能够断除修道位的一切烦恼，就是我们刚刚图上的那个修惑的部分，它能把它们断掉。我们前面说过，根本智能够断见修二惑所有的烦恼，后得智能断修惑的一部分的烦恼。但在修道位的圣人呢，他是不可能什么一直待在根本智里面的，他会从里头出来，因为他还要活动，他还要教化众生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进入什么后得智，所以呢，他也要从根本智出来进入后得智。他有的时候进入根本智休息来断烦恼，有的时候在出来教化众生或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在后得智，那在后得智的时候呢，他也能顺断一部分的修惑，最后慢慢的把这个烦恼全部断尽。证阿罗汉，把烦恼断尽了就证阿罗汉了。阿罗汉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叫做破贼，阿罗就是贼的意思，贼就是烦恼，烦恼就是贼。汉是破的意思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杀掉，杀。破除烦恼贼就是阿罗汉，就是把烦恼贼破除了或者把它杀掉了，叫做阿罗汉。我们前面说尽断一切烦恼，也就是破除了一切的见惑修惑的烦恼，这个时候呢，你都把它断尽了，烦恼断尽了，那安立一个假名叫做阿罗汉，安立一个假名叫你，这个时候就叫阿罗汉。金刚经里不是讲吗？实无有法名阿罗汉，实无有法名阿罗汉，阿罗汉只是个假名而已，并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法说这个叫做阿罗汉，它是一个假名，就是说你到达了那个烦恼断尽的阶位，就叫做阿罗汉。所以成就阿罗汉的友情呢，他的生命体还是缘起的，还是依他缘起的。他断除烦恼所得的智慧也是什么缘起的。所以在生命体，在圣道，在智慧都没有真实的自体，都是缘起如幻而已，所以给了一个假名叫阿罗汉。所以说实无有法名阿罗汉。 那么第二义，阿罗汉的第二义叫做应供，因为已经断掉了一切烦恼障，啊，已经漏尽了，漏尽了，所以他应该作为什么人天的供养，应得人天供养，作为众生的福田，所以叫做应供。阿罗汉第三义叫做不生，阿是不一，就是不的意思，罗汉是生的意思，阿罗汉就是不生。哎，我们说得无生法，得无生法，就是这个不生的法已经得到了，就是阿罗汉，烦恼已经尽了，不会再受到什么生死的果报了，然后进入无余涅槃，所以说不生，这个叫做阿罗汉。正阿罗汉住最后有，住是安住的意思，有是指生命果报体，叫做有。阿罗汉正入涅槃以后呢，但是生命果报体还没有结束，这一生的生命果报体还没有结束，这个时候安住在这个果报体叫做有余一涅槃，好，还有这个得到的生命果报体在，虽然已经得到涅槃，所以叫做有余一，这个一就是这个身体，还有这个剩余的身体，好，有余一涅槃。但是呢，这个是在世间的最后一生了，这个生命体果报结束了以后，就进入法性，不会再来享受分段生死的果报了，所以说叫做住最后有，这一生结束以后呢，就进入无余一涅槃，好，入法性了，所以说是住最后有。我们刚才讲无生法，无生法，好，无生法不是说要你去死，要你去自杀。我们经常碰到烦恼，很多人去自杀，结束生命。无生的意思不是说叫你断除生，把这个生的身体断除掉，不是。他说你得到这个智慧，然后呢，不再得到后面的烦恼的果报体，所以不是要你自杀的意思。究竟真实解脱，究竟就是说最高了，至极了，无上了，为之究竟。解脱就是离开了缠，本来被绑住了，现在这个缠缚解脱掉了，然后呢能够自在的活动，叫做解脱。我们在前面我们用什么经论里头用毒热庸，用细论来比喻我们这个生命果报体。现在阿罗汉呢断尽了烦恼，他不再在生死中轮回了，他不再得到这个什么细论的果报体了，不再得到毒热庸了，所以说他是究竟真实解脱。初果、二果、三果的圣人，他也断了部分的烦恼，但是他还有烦恼没断尽，在三界中还要受生死的果报体，还要受苦，所以呢，不说为什么究竟真实解脱，只有阿罗汉为究竟真实解脱，故名真实。由这个道理说，无漏厚德智，所行真实，叫做真实。即此中说，于当来世无障碍住。这个就是解释了论文中于当来世无障碍住这一句话。又复此中烦恼障言，为诸烦恼缠及随眠，若行不行，皆有势力，障生圣道，障得涅槃，乱身心故，名烦恼障。又复此中烦恼障言，这边就是要解释什么是烦恼障。好，那么这一段解释的文是引自《佛地经论》里面的文，好，第四卷的文。为诸烦恼缠及随眠，烦恼缠的缠就是现行的意思，好，烦恼现行了，它缠住你，所以说烦恼的活动，现行正在活动，叫做烦恼缠。随眠呢，是指烦恼呢还在种子位没有活动。随是随逐有情不相舍离的意思。只要在三界中，你不管到了哪一去去，你到天界也好，你到地狱也好，你在人道也好，你烦恼的种子都跟随你，什么不会舍离你的，它跟着你走，在阿赖耶识中跟着你走。眠是眠伏障事。烦恼的种子呢，它现在没有现行，好像没有，好像睡着了一样，但它潜伏在你的阿赖耶识中。所以这个缠，烦恼缠跟烦恼随眠呢，就是烦恼的两种。 地位，一个叫做现行位，一个就是伏藏位。若行不行皆有势力，行就是烦恼现行位叫做行，不行就是烦恼的伏藏位就是种子位，皆有势力。我们一般都是认为说只有烦恼现行的时候呢，是有烦恼力的展现。这个人修养很好，温良恭俭让，这个人禅定很好，哇，非常慈悲，表现出来大慈大悲，都好像没有烦恼现行。但是只要你烦恼的种子没有消灭，它伏藏在阿赖耶识中，它就随着你的生命体，它继续的在增长，这烦恼种子的力量就在增强。一旦因缘和合了，它就现行了，这个时候你的修养也没有了，禅定也没有了。所以不要看种子在那边觉得无所谓，它随时随地它可能就因缘和合现行出来，你就原形毕露。我们法师也是一样，压压压，忍忍忍，忍了半天，终于有一次受不了，在信徒前面大发一阵脾气，完了，前功尽弃。所以说，你说那个种子在里面厉不厉害？那经论上讲，那个五通仙人呢、已经得到五通了，在天上飞，经过王宫看到才女在下面嬉戏，他都有五种神通了。禅定力量强得不得了，心一动从天上掉下来，从天上掉下来，所以这个种子很厉害。障身圣道，障得涅槃。什么叫做障？障就是说烦恼它有一种力量，它升起来以后它就能够继续的什么引发，让你继续的什么下去。比如说你一生气你就一直下，就忍不住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下去。你的力量要不够强，你那个正知力量不够强，你一生气你忍不住的就是跟下去。有的时候明明知道错了，错了还是错下去，那给自己一个借口就做下去了。所以这叫做障，它有这种力量能够引发相续而生。那么在它这个相续而生的时候呢，它又滋润一切烦恼的种子，都让那些烦恼种子呢增长，让那些烦恼种子更坚固，使我们的心不能跟善法相应，就是障。所以烦恼一现行就是障，烦恼没现行它还是障。障生圣道，如果我们贪烦恼生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像就有什么贪心相跟心相应，贪心所跟心相应。它同时呢不只是增长我们的贪心哦，我刚刚讲一切烦一切种子都受到它力量，嗔跟贪是不同时生的，但是呢你嗔种子虽然没有现行，贪心现行的时候，你嗔种子也得到力量增长，也得到力量增长，愚痴的种子也得到力量增长，所以它是增长一切烦恼种子的力量。圣道就是说圣人之道，远离一切烦恼染污法是圣道。圣道以见道开始，然后呢是有学修道，好继续，最后呢以无学就近道为终点。烦恼升起就和心相应，是心不能远离烦恼，也增强这个烦恼种子的力量，也因为这样使我们的圣道不能升起，所以说它障生圣道。你们学识立论讨论班一开始卷一就讲断善根，对吧？断善根，烦恼现行就断你善根。小烦恼你不去制止它，你让它继续增长，它继续下去，它就慢慢力量强，越来越强，最后就把你善根给断了，以后连佛教徒都不是。好，障得涅槃。什么是涅槃？涅槃就是有消散的意义，对，涅槃也有极灭的意思在那边，所以所谓涅槃就是什么？就是烦恼消散了，生死极灭了，得到自在了，就是涅槃。所以只要有烦恼升起，只要有烦恼种子在， 他烦恼就不会消散，你生死就不会极灭，所以说他障得涅槃。乱身心故，名烦恼障。烦恼的相貌是什么？烦恼的相貌就是不极静，就是你的心不极静，就是烦恼的相貌，也就是乱。烦恼能够扰乱我们的身心，让我们的身心没有堪能性。对于什么东西没有堪能性呢？对于修学圣道，对于证得涅槃没有堪能性，所以它叫做烦恼障，叫做烦恼障。那么这样，在这一段呢，我们就解释完了这个略标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的第二科，从所缘境这一方面来解释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。那么下面我们看论文。此复云何？为四圣地：一、苦圣地；二、极圣地；三、灭圣地；四、道圣地。这个就是解释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的第二科，广遍，好，广遍这一切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，详细的说明这些真实。这广遍分成两科，第一科显差别，说明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的所缘境，好，又分两科，第一科真就是问的意思。此复云何？好，就是问说，此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，这所缘境是什么呢？为四圣地：一、苦圣地；二、极圣地；三、灭圣地；四、道圣地。这是第二科列说明所缘境，就是四圣地，而后面列出苦集灭道四圣地。我们四圣地在七真如中解释过，这边用批寻记的文来解释圣地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。由前已说缘此为尽，意犹未了，是故今问此复云何。这边解释这个此，缘此为尽的此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前面论文说明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的所缘境中缘此为尽，但是并没有详细说明此所缘境到底是什么，所以说意犹未了，还没说清楚。那么现在要说明这个所缘境是什么，所以问此复云何。引出这个答案，四圣地义，是如是实，非不如实，是无颠倒，非是颠倒，故名为地。这边是用于前《师地论》第27卷的文来说明什么是地，四圣地的地是什么意思。四圣地义，是如是实，非不如实。什么是如？如有两个解释。第一个解释，如就是什么？理成就性。就是说四圣地的真如理本来就是如此的，它本来就成就的，法尔如是，叫做理成就性。这个是如，是如事实的如，是这个意思。第二个，这个如是平等义，四圣地不离真如实相，真如平等平等无差别相，所以是如义，也是如，也是平等义。那第二个要解释实是什么，亦无虚妄是实的意思。四圣地是真实不虚的，它是真理，是真实有的，它不是像外道所执着的我是什么，是虚妄分别想出来的，它是真实有的。所以说四圣地义，是如是实，非不如实，是无颠倒，非是颠倒。什么叫做无颠倒？如应安立是无颠倒。什么叫如应安立呢？就是说佛所安立四圣地的义理跟四圣地本来的道理是一致的，这个叫做如应安立。如果安立错误了，跟四圣地的理不合了，就是颠倒，就不是如应安立了。所以呢，无颠倒就是佛所安立的四地的理跟四地的道理是相合，是一致的，这个叫做无颠倒，非是颠倒。由于是如是实即无颠倒，所以叫做地，也就是真实的意思，它是是如是实，它没有颠倒，真实如此。一切圣者如其法性，正无乖真， 故名圣地。这个解释圣地是什么意思？刚刚解释了地，现在解释圣地。一切圣者断除烦恼，得清净慧，是圣者。那么所有的圣者皆都见到了四圣地的理，所以说一切圣者如其法性，正无乖真。乖，乖就是我们所见不同，我们的见解不一样，叫做乖。真是什么？尽辨是非。我们有所争论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我们在这边辩。由于我们大家见解不同，那么才会有所争辩，见解相同就不必辩了。那么因为见解不同而有所争辩呢，叫做乖真。那么圣人跟凡夫不同，圣人呢对于缘起法的真实性，好，四圣地的真实理呢，由根本智如实观察，由厚德智如实了知，所以说如其法性，正无乖真。圣人都已经见到了四圣地的理，所以他们没有什么，没有争，他们的见解是相同的，故名圣地。所以由此所有圣人共同证知的法性，所以名为圣地。圣人都证入了，都见到了，而且都是相同的，所以叫做圣地。好，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次再从论文讲起。好，请问有没有问题？现在讲的这边是比较复杂，比较难一点。后面讲到四地十六行的时候，就有比较简单的地方，也有比较难的地方。所以下一次讲的时候呢，就会比较简单一点，解释的地方就比较简单一点。但它中间也会讲到比较难的，因为会要解释到为什么一切法就是灭不带因。好，以后就会解释到灭不带因这个道理。那请问各位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？请讲。 我们认为无言始为静，从烦恼障 智得清净了。那个在这边的话，无言始为静，这个言始为静是以是什么要言始为静？就是我们是在是以什么为言始为静啊？那么这个这里又在讲，就是说这个他那个批准记里面有的四谛十六行嘛啊？那这个十六行里面的四谛，我们是苦集灭道嘛？那个行的话，实际上是不是就是四加行？那四谛成上四加行就是十六行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 不是。先回答第二个问题，四谛十六行的话呢，它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看今天发的讲义的话，讲义四啊，就讲到四谛十六行。那么苦谛呢，啊，第一页就讲到苦谛就有四行，就是无常行、苦行、空行、无我行。啊，这是苦谛的四行，就是从无常来讲苦。从苦来讲苦谛，从空来讲苦谛，从无我行来讲苦谛。那么你再翻到第九页，第九页下面倒数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写极地四行，极地有四行来说明极地，就是因行、极行、起行、缘行来讲极地。灭地有四行，就是灭行、净行、妙行、离行来讲灭地。翻过来第十页呢，道地也有四行，就是道行、如行、行行跟出行来讲道地。就是由四个，每一个地由四个方面来解释它的道理，叫做四地十六行。是这样子。对不起，第一个问题 分。 第二问题就是说，油盐此为镜，这个是油盐，那个就是我们是盐此为镜，那是什么盐此为镜？ 原始为镜呢，就是说这三种智慧呢，它都各有它的所缘境，啊，都有的所缘境，它所缘的所缘境都不一样，哎，那么呢，能隐无漏智呢，它缘的所缘境呢，就是佛所安立的，依照明句文所安立的法义啊，佛法，啊，那么根本无分别智呢，它的所缘境就是真如实相。它是原真如实相为境，这个词呢就变成真如实相，啊，那么无漏后得世间智呢，它所缘的是什么呢？那你们回答一下吧。刚刚上课有讲吗？他就是原真如，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真如相。他会去念，念什么？念那个根本无漏智的时候，原的清正真如的那个景象，他把它念出来，然后他自己创造一个什么真如相。所以叫做代相观空，重虑圆真。那他们都是原始为，他们这个词都不一样。回去再看一看，再想一想，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刚刚上课有讲过，如果说花点时间，因为这边是比较繁杂一点，比较复杂。这样子，还有没有问题？ 师父上次讲到那个第七世是有父无忌哈，那第八世是无父无忌，这个有父跟无父哈，我查了一下资料哈，不查好像还有点懂，查了反而不太了解。好，这个有父是说，他能够障碍圣道哈，能够引爱非爱果哈，引发这个生死哈，但是这个以这样子的定义来讲，为什么第八世叫无父呢？ 第七世它有四个根本烦恼跟它相应嘛，对吧？第八世没有烦恼跟它相应。第八世谁陪伴他的心所是什么？是五片心，对不对？所以第八世它是什么？无忌心，它不能有烦恼在。如果有烦恼在，无漏智就不能存在那里，它就不能够熏进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它必须是无忌，它必须就保持中立，所以它是无父无忌。那么第七世不是，第七世它是一直有四个烦恼相应，但是第七世很生细，所以我们不能够觉得那个烦恼显现出来，所以它变成无忌。但是这种无忌呢，是什么？是有四烦恼相应的，所以叫它有父，所以它是有漏的。是这样子讲。那第八是讲他无父，是因为他没有烦恼相应，他只是五片行心所相应，但他里头有烦恼的种子，但他现行的时候呢，他没有跟烦恼相应，他没有烦恼心所跟他相应。那第七世第六世他们跟烦恼相应的时候呢，熏回阿赖耶识里变成种子，所以他能被受熏。如果他是善的，他就不能受熏了，他是恶，他也不能受熏，所以他必须是无父无忌的，这样，所以他没有烦恼心所跟他同时升起，但他能够被熏进去，是这样子。 第二个问题啊，是有一个感想所引发出来的，因为师父刚刚提到，比如说五通仙人，他看到柴米稀稀，他甚至会失掉定力，那他有五通，显然他定力是很，应该是很够的。所以这个定力有的时候其实是还是有。 不能够骗，就是他的力量不能够骗满的地方。那我也听到有一些，就不讲名字啊，就是有个也有很知名的这个说法的作家了哈，也是这样，他也是很会说法，影响很多人啊，改变很多人生。但是呢，他自己遇到这个男女情欲这一关，或者是遇到这个财富啦、恭敬这，他自己是过不了的，所以他还是会很引发出很多自己的烦恼出来哈。所以他就算是对我们来看，哇，你好有智慧哦，你学了很多，看很多经，你还可以开导别人。但是他自己碰到的时候，他们心没有堪忍性，所以我常常听到很多的不是教外的人，教内的人讲，他说你看那么多经有什么用，常常会这样讲。他说好，不如常打坐。但是看他讲常打坐，五通仙人你看他也有他力有不带的地方，所以这种修行人的忧心可能从忧心到最后甚至变成放，我觉得有点像放弃。就是说对于这种比如说我们以般若为门，要入到这个佛法之门里头，衍生出其他的方法出来，也不是说不好，但是他这算不算是一种方便？譬如说讲法华，他可能就是法华经，他可能就是广开方便，要非常慈悲的哦，这个度众生哈，多生多劫来当度众生，或者甚至净土是以信愿为导哈，以慈悲为门，或者以信愿为门哈，然后呢，不是说放弃哈，而是把般若放得很排到很后头去。那或许我们这样在研究教理上面花很多时间，那是不是就能够让我们要到什么地步我们才能认可这个法义，产生这个力量出来，衍生的这样一个问题。 是这个学习本来就是一段很长的路啊，三大阿僧祇劫的事情我们总是希望在一生就能够得，就是能够完成。所以本身一开始我就跟各位讲过，这种是一种不实的幻想。可是呢，我们一直在这种幻想当中，我们都希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完成所有的事情。可是我呢，对应的我们又都不愿意放弃我们的所有的烦恼，我们都继续享用我们的烦恼，是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家庭也放不下，亲友也放不下，我们的国土也放不下，政治也放不下，吃东西也放不下，对，所以我们一切都放不下，但是我们又希望说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变成一个绝对的完美。就这两种思维是一直在冲突的，也就好像说你是在做坏事，然后你就希望说我现在变成一个圣人，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可是我们一直在麻痹我们自己说，那一定有那个方法可以让我一边做坏事然后变成圣人，一定有这个方法在那边，只是我没有碰到而已，我要去追寻这个方法。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这边做什么，做无谓的追寻。那你说，那我现在好学习了，我听你的话，我学习这个方法了，为什么我还没有变呢？那我刚刚讲一开始就跟你讲，你没有变，不是你没有变，是你在转变当中，但是你感觉不到，一开始转变太小了，你感觉不到。三大阿僧祇劫跟我们这一生的时间来比较，请问这个比例要怎么比？不成比例。那我们希望在现在每天不要讲每天，两个礼拜花两个小时来听课，然后回去还不知道花多少时间，就希望说能够产生个力量出来，能够让你感觉到的力量，这个是很难的，很困难的。所以大家说好像没有作用，那当然是这样，因为我们花的时间太少。我师父讲你花个100天你试试看，那个时候你在100天之内你就是静坐思维，思维静坐，它就会显现出一点点效用来。但是那个也好像是什么，在暴风雨中 你那个蜡烛碰一下就不就显现出来那么一下下而已，但是让你知道说这个东西不是没用的，它是可以发光的。 OK， 所以我们一直在做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但是也不能怪我们是什么，因为大慈悲的人一直在慈悲我们说啊，会有效会有效，一直不这样子骗你，不上钩啊，是不是？钓鱼你不丢饵下去不上钩啊，所以就要勾你，每次勾一点每次勾一点，你往上走一点走一点，最后总是会走到的。所以就必须用这个方法。那我们人又是都是听骗不听劝，对吧？越劝越远，越骗是吧，越高兴，是不是？我去那个看病，看那边放的书，一翻，这个宗教的都是什么啊？因为像信了什么，然后呢，我的病就好了啊，因为信了这个，我的家庭问题就解决了，我的人生就找到目标了。然后呢，同样在印度的也是一样啊，我还没有说话，爸爸就知道我的心里现在想什么啊，灵性的光辉，对吧？啊，同样我们佛教的各种实验路、灵感路，就是什么？希望我们有一点点信心嘛，做这些都是希望我们有点信心嘛。那我们现在对于理又不了解，所以只好拿一些这些事情来勾我们，让我们产生点信心，开始学习。是这样子，所以也是很无奈。你不信你看净土法门，他也很无奈啊，他就一直告诉你这些事情，谁去了谁去了谁去了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人能够证明谁去了，去的人也没有一个人回来跟我们说他去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不用这种方法你不念佛，你不肯念啊，所以必须用这种方法。我不说谁是大势至菩萨，再来你就不听他的话，所以我必须说什么某某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呀，只是某某祖师又是阿弥陀佛再来呀，是不是？某某祖师说的已经比阿弥陀佛讲的还要好，阿弥陀佛再来也讲不过他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意思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花点时间在上面，对，但是还是一样，我们永远不肯把那个什么枷锁脱掉，我们永远不肯放弃那个烦恼，而我们享受这个烦恼，是不是？咖啡一杯香，我们享受每天的一杯咖啡，我们每天享受这个烦恼，不是吗？真的现在说阿弥陀佛来了，说你现在就跟我走，你真的愿意放掉吗？你现在真的愿意跟他走吗？你心里会不会想说，万一你是假的，我怎么办？有几个人真的会跟他走？我看很难，已经那么老了也不肯走啊，还要讲经说法啊，不是吗？老早该走了，阿弥陀佛等很久了都没有走嘛，所以我们嘴巴讲的是一回事情，我们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回事情，我们不停在自己骗自己，不停的自己在骗自己啊。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道理没有搞清楚，路线没有搞清楚，方向没有搞清楚。所以你把佛法学不要说通，你大概学了一个大概，你就知道了路线，知道了方向，你就比较安心一点。因为什么？你知道大概就是这样走过去，时间就是这么长，你今天不走明天还是得走，你就会花你的时间去做，就是这样。但是你在没有commence你之前，你东西没搞清楚之前，你就是一直在这边纠缠嘛。你搞清楚了还是在纠缠，因为什么？习性很重，还是在里面纠缠。我出家我还是在纠缠当中啊，我要是再伟大一点，我今天不要来讲课了，我应该好好去进修啊，把我的思索层会培养起来。所以就是这样， 那一点心开始学习放掉，把烦恼放掉，然后呢面对现实，没有两只手可以同时抓的东西。 OK， 你两个手抓就是什么，就是五马分尸，因为一个是往这里头走，一个往那里头走嘛，你一定是被分掉的，到最后一定是什么都没有。好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让其中一个力量大一点，那么希望各位是能够让真理的力量大一点，好好好学习佛法，慢慢从那头转过来，转太快我也担心，对吧？就是你慢慢转过来，转得安稳就好了。所以花点时间好好看，会有效的，不是没有效，因为佛讲了有效。你若仔细观察，慢慢观察，会有效的。我年轻的时候我什么都敢做，我现在我什么都不敢做，我做之前非想一想因果的道理，我这样下去有什么结果，就是什么有效嘛。我在公司做事的时候哪讲因果啊，在公司，在美国公司要拼的时候谁跟你讲因果，只讲到两件事情，加薪升级，其他免谈，见到老板也就是谈这两件事情。那手段不择手段，只要能加薪能升级全部都做，不讲因果。学习佛法以后，经过这些思维这些熏习，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，我先想因果，不合因果的不做，你打死我也不做，说不做就不做，那力量出来了，但是要一段时间慢慢熏出来。你只要肯花时间，这一点事情是比较容易办到，就是说对因果有一点点之坚持是比较容易办到的。但是这边有一点坚持有点办到，你就会信心增强，慢慢慢慢其他的就可以继续做下去，它的效果就会慢慢显现出来，就会显现出来，对不对？我学了十几年，我现在有点智慧，不能讲般若，有点智慧嘛，对不对？可以跟各位讲课嘛，这就是有点智慧了。没有智慧也讲不出来嘛，就是你把道理学通可以的，但是呢也不要给你自己太大压力。 OK， 物极必反，慢慢转过来。我不要求你一下180度，不要求你慢慢转，但是呢要保持转，要保持啊。很多事情你要抉择，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，你要抉择一下，你自己要抉择一下。赚钱很重要，但是你下一辈子重不重要，你的未来重不重要。好吧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阿弥陀佛，谢谢各位。